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枸杞又称枸杞子，是名贵的中药材，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被列为上品，称其为久服轻身不老，耐寒暑，有延衰抗老的功效。枸杞子中含有多种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使其具有非常好的保健功效。枸杞不仅在中国普遍饮用，同时啊，在海外也越来越受到欢迎。好，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神奇的枸杞。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枸杞可以说无处不在，无论是在办公室的茶杯里、早餐的粥中，还是在厨房的肉汤里，都可以看到枸杞的身影。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句话。首先我们看一看枸杞啊，神奇的这个小东西啊，这个英文如何来翻译。Goji Berry 啊， Goji G-O-J-I 跟我们汉语的发音是差不多的。 Goji Berry 啊， G-O-J-I 后面加一个 Berry B-E-R-Y 啊，这个词合到一起呢叫做枸杞啊， Goji Berry。 然后 are found all over China， 无处不在。 From flocks of tea in offices，无论在办公室的茶杯里哈，这里面这个茶杯啊没有用这个 cup， 而用了这个 flux of tea 哈，它可以指呢说装茶的这个杯子里面哈。 In offices through breakfast gruel， 后面讲到的是一个早餐的一个这个 gruel 这个词， G-R-U-E-L， 它表示说我们平时吃的那个粥，用这个 gruel 这个词。那么粥这个词啊，其实有很多的叫法，也可以叫做porridge 啊，我们在很早一期呢我们聊过啊粥这个词 porridge。 那么今天我们在学粥的另外一个英文的表示方法叫做 gruel 啊， G-R-U-E-L， 在这个早餐的粥中，还是说这个 braised meat broth in Chinese kitchens， 还是在厨房的肉汤里面。好，这里面这个肉汤呢用的是 braised meat broth。首先啊，看看这个词 braise， 这个词 B-R-A-I-S-E-D， 它表示说慢慢哈，用文火啊这个给它熬成了那个高汤哈，那么慢慢的用这个小火熬成那个汤呢，英文有专门一个词叫做 braise， B-R-A-I-S-E-D， 然后这个肉汤呢叫 meat broth，meat broth B-R-O-T-H。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哈粥的叫法，另外呢还学会了一个叫文火哈，就是说慢火呢去炖汤去煮汤的另外一个词叫 braise 这个词哈，还有一个叫文火哈或慢火去炖汤的一个词叫做 braise。 枸杞呢及其制品在海外啊也越来越受到追捧哈，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主题。 As also known aswolfberry, the goji berry and its products are increasingly sought after overseas. 那么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枸杞这个词叫goji berry。另外在西方呢还有一种叫法叫 wolf berry， 叫做狼莓哈。我们说这个 berry 呢可以指这个莓，那么呢西方呢有时候把这个枸杞呢叫做一个狼果哈，叫 wolf berry 哈。所以说两个英文叫法，一个是 goji berry， 一个叫 wolf berry。 枸杞和它的这个 products， 它的产品 are increasingly， 然后呢受到追捧，这个追捧呢受到欢迎，我们可以用这个词呢 welcome 没有问题，像这个 popular 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我们再学另外一个词组叫做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诶，前面这个 sought, 它是由这个动词原形 seek, S-E-E-K, 啊，变成过去分词，变成了一个词组，啊，我们知道这个 seek 表示说去找一个东西，去追一个东西。那么去 seek after something, 去追某一个人，去追某一个事物。那么变成了过去分词呢，它有一个被动的含义在里面，表示说被人去追，啊，那么就可以翻译成受到人们的追捧。所以说一个东西可以被 sought after。 如果说同学们以后呢，大学毕业之后有一技之长，受到很多的公司很多企业的欢迎的话呢，那么你就成为一个 a sought after staff 或者 employee， 非常受企业欢迎的一个员工。所以这个词组呢，可以表示东西，也可以表示人，叫做 sought after。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枸杞哈，在国内的一个主要的一些种植的区域哈。我国的宁夏种植了大量的枸杞，超过了6万公顷，年生产能力呢超过了18万吨。好，这是了解枸杞的一个基本情况。 Northwest China 宁夏哈 grow vast quantity 啊，用这个词 grow 哈，表示种植了大量的 vast quantity of goji berry。Over 60,000 hectares, 6万公顷 of them, and annual production, 每年的产量，啊，用这个每年叫 annual, A-N-N-U-A-L, annual production tops 180,000 tons, 18万吨。根据该地区林业管理局的数据呢，去年的出口量达到了7300万吨。其中的一大块呢，是呢供应到了国外，枸杞呢越来越受到海外市场的这个追捧哈。我们学这个词 sought after。好，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Last year, export reached 7,300 tons。啊，用这个词 export 出口。那么同学们想一想，进口是哪个词啊？哎 ，import。I-M-P-O-R-T，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啊，这两个词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部分，叫做 port， P-O-R-T， 都表示港口的意思。那么 E-X 表示说从这个港口呢出去，所以说叫做出口。那 I-M 呢表示一个进来的意思，那么表示进口，所以说这两个词呢有的时候会放到一起表示进出口，叫 import and export。好，那么看看这个数量呢达到了7300万吨啊， reach 7300 tons。 根据当地的一个叫林业啊管理局的这个数据啊， according to data 啊，我们说这个数据呢，我们学过一个难的叫做 statistics， 发音呢也有些绕口，同学们知道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学的这个数据啊 data， 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 data 这个词的发音和拼写都不难。同时啊，这个 data 这个词啊，还可以表示说计算机里面的这些数据啊，都用这个 data 这个词。而那个 statistic 呢，它往往是指呢一些人为的统计出来的那些数据，比如说像统计局哈，它统计的数据呢，一般呢会用这个 statistic 这个词。同时啊，统计局啊的翻译呢，也用这个词 statistics。好，那么看看根据当地的林业管理局的这个数据， according to data from regional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啊，这个林业叫 forestry 啊，不能用这个森林这个词了，这个 forest 这个词呢加一个 ry 表示说林业啊，后面加一个管理局 administrations。 那么看一看哈，我们说枸杞的它的出口的增加有多少呢？枸杞呢和相关产品的出口呢每年增加了 20%。 Export of goji berry and products are growing by about 20% each year， 它的相关的产品呢增加了 20%。 好，那么看一看我们中国人呢一般喜欢生着吃哈，我们是直接呢用水呢泡一泡哈，生着吃没有问题。那么有些人呢喜欢呢，比如说泡在水里面喝也可以，但是呢很多专家推荐呢这个枸杞啊直接用水呢洗一洗呢直接吃呢，它的这个营养效果呢会更好一些。 那么除了这些呢，还有呢，我们说泡茶喝或者呢煲汤喝，都是呢大家特别欢迎的哈，饮用枸杞的一些方式。外国朋友用这个枸杞啊做这个冰沙、沙拉和蛋糕。那么同时啊，枸杞也可以作为面膜、维生素片和啤酒的原料哈。这些呢我们觉得很陌生哈。那么做面膜啊，因为我们想一想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作为啤酒哈，我们头一次听说这个枸杞啤酒。好，我们看看中国人喜欢的方式呢，是 Chinese people like to eat them raw， 生着吃哈，后面加一个字 raw， R-A-W， 这个词啊可以指一个蔬菜可以生着吃，用这个 raw 这个词。同时啊也可以指呢一些原材料，叫做 raw material， 哈 ，raw material 也是可以的。然后 in tea or soup 啊，在茶和煲汤的时候呢，我们来食用这个枸杞。Overseas fans， 海外的一些朋友 ，overseas fan make smoothies 啊，这个 smoothie 啊叫做这个冰沙哈、啊、，salad and cakes 啊，这三个呢是大家特别喜欢饮用枸杞的方式哈、啊。And the berry can also be ingredient。可以成为一个成分了哈 ，ingredient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 ，ingredient 表示一个成分。我们看一些商品呢，特别是食品的时候呢，后面会有一个成分的一个表哈，里面比如说你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包含了哪些的成分，那么用这个词呢叫 ingredient。后面呢他说呢表示呢成为了一个面膜的一个成分 ，ingredient for facial mask。Facial mask, facial, F-A-C-I-A-L, 跟我们说这个 face, 啊、有一定联系哈，但是呢比这个 face, 这个字母呢要略微多几个哈，用它的发音呢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从这个 face 变成了 facial, 啊 ,facial mask, vitamin tablet, 维生素的这个片哈 ,vitamin tablet, 这个片呢英文叫做 tablet, T-A-B-L-E-T,大家不要把这个词啊当成这个 table 了哈 ，table 呢 T A B L E， 而这个词呢是 tablet T A B L E T。同时啊，这个 tablet 这个词、啊、也可以指我们用的一个平板的这个电脑哈啊，也用这个词 tablets， 以及呢啤酒 and beer。好，我们看一下出口枸杞呢它的利润怎么样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公斤的枸杞呢一般呢卖到100元人民币。啊，这本身啊没有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是啊它的下游的产品啊可以很赚钱哈，因为通过这个枸杞呢可以制成其他的一些饮品和其他的一些食品呢，它的利润还相当可观的。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A kilogram of goji berry sells only 100 yuan 啊，这 a kilogram 一公斤哈只卖到100元。 The berry themselves do not bring muchprofit， 没有带来太多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but a downstream products can be very profitable。 好，这个下游的产品啊，我们说这个 downstream 啊，我们说一个产品它有上游，这个上游呢叫做 upstream， S-T-R-E-A-M 表示一个河流的意思，但是呢在现在的商业的描述当中呢会经常用这个 stream 呢前面加上这个 up和这个 down 呢表示一个产品的上游和它的下游。那么说一个产品的上游呢是它的叫 raw material， 一些原材料等等哈，它的 profit， 它的利润呢不是很大。但是呢它的这个 downstream， 哈，它的下游产品比如说做成的饮品啊，一些甜品等等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收益，会用这个词呢 profitable， P-R-O-F-I-T-A BLE， 两个词，一个 profit 是名词表示说利润，而 profitable 后面加上 ABLE 呢表示说可赚钱的哈，变成了形容词哈，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profit 和 profitable。 好，我们看看枸杞的这个历史哈，中国枸杞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古代的中医中它的功能哈包括了保护我们的肝脏，提高视力和保持我们的体力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同学们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喝一喝或吃一吃枸杞，特别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视力哈，是非常重要的。 Chinese goji berry history dates back 啊，这个词组我们已经学过几次了哈，追溯到哈 date back D-A-T-E 哈 dates back thousand of years i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在古代的中医中哈，its function 哈，它的功能 included protecting the liver, 啊我们的肝啊 ,liver, 我们的肝 ,liver, 啊 ,improving eyesight, 提高我们的视力啊 ,eyesight, 我们的眼睛后面加一个 sight, 啊表示我们的视力 ,improving eyesight and conserving strength, 能够呢保持我们的体力啊用这个保持叫 conserve,C-O-N-S-E-R-V-E 但这里面用它的 ing 的形式 conserving strength、啊、保护或保持我们的体力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宁夏呢是枸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区了那么我们在全国呢有大概呢13万哈、啊、3000公顷的枸杞的种植面积哈、啊、主要呢分布在西北的一些省份特别呢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宁夏。China has 133,000 hectares of goji berry, mainly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好这里面呢用的呢是一个西北省份哈、啊、,northwestern provinces. 好那么看一看那个宁夏哈、啊、它呢已经建立了标准的一个农业技术啊，以控制农药的使用，提高枸杞的质量，同时呢，开发新的产品。宁夏 has established 啊，已经建立了 standard farming techniques 标准的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哈、啊、，farming technique 啊，这里面用的是 technique 一个技术 to control the use of pesticide。看看这个词哈、啊，农药啊 ，pesticide。我们学过这个 pest, P-E-S-T 呢表示一个害虫 ,C-I-D 呢表示杀的意思。所以合到一起呢能够杀掉害虫的这么一个东西呢叫做农药叫 pesticide。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berry, 啊提高我们说这个枸杞的这个标准和质量呢 ,and develop new products, 同时呢研发新的产品。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Goji berries are found all over China, from flakes of tea in offices through breakfast gruel to braised meat broth in Chinese kitchens. Also known as the wolf berry, the goji berry and its products are increasingly sought after overseas. Northwest China, Ningxia grows vast quantity of goji berry, over 60,000 hectares of them, and annual production tops 180,000 tons.Last year, export reached 7,300 to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the Regional Forestry Administrations. Export goji berry and its products are growing by about 20% each year. Chinese people like to eat them raw, in tea or soups. Overseas fans make smoothies, salads, and cakes. The berry can also be ingredient for facial masks, vitamin tablets, and beer.A kilogram of goji berry sells for only 100 yuan. The berry themselves do not bring much profit, but downstream products can be very profitable. China's goji berry history dates back 1,000 years. In anci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s functions include protecting the liver, improving eyesight, and conserving strength. China has 133,000 hectares of goji berry, mainly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Ningxia has established standard farming techniques to control the use of pesticid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berries, and develop new products. 那么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独角兽，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oday we have a story all about a magical creature. Can you guess which one? Well, I can tell you. We're going to read a story about a unicorn. So let's begin, shall we?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Unicorn Wings. Ding, ding!Once, there was a unicorn. He was white, like the moon, and his horn was magic. It could make rainbows. Ah, isn't the unicorn beautiful? So, can you see the horn? The horn is making the rainbow. What colors can you see in the rainbow? I can see purple, blue, green, yellow, orange, and pink. Ding, ding. It could make muddy water clear. Wow, very impressive. It could fix cuts and broken bones. But the unicorn did not care about his magic horn. He wished he had wings. Ah, so this unicorn wants to fly. Wow, would you like to fly? Ding, ding. The unicorn went to a castle. The castle had a garden. It was filled with flowers and butterflies. So can you see some butterflies in the picture? How many can you see? 1, 2, 3. I can see 3 butterflies. Ding, ding. I wish I had wings like yours, the unicorn said to a butterfly. My wings are too tiny for you, said the butterfly. Oh yes, can you imagine this big unicorn having small butterfly wings? I don't think he would be able to fly. Ding, ding. The unicorn went to the woods. He looked up into the trees. Birds flew and landed in the tree branches. Ding, ding. I wish I had wings like yours, the unicorn said to a bluebird. My wings are the wrong color for you, said the bluebird. So, what color is the bluebird's wings? Yes, of course, a bluebird has blue wings. Very good. Ding, ding. The unicorn went to a pond. Frogs jumped. Dragonflies buzzed. Snowy white swans swam in the water. Ding, ding. I wish I had wings like yours, the unicorn said to a swan. But the swan just shook her head. How rude. The swan doesn't even talk to the unicorn. Ding, ding. The unicorn walked on. He came to the sea. He lay down and fell asleep. Ah, so beautiful. Ding, ding. Something touched the unicorn's nose. He opened his eyes. There was a white horse with white wings. Oh, just what the unicorn wants. But one of the horse's wings drooped. It was hurt. Oh dear. Ding, ding. The unicorn stood up. He put his magic horn to the horse's wing. The wing grew strong. It did not droop anymore. That's amazing. Wow, so remember, the unicorn is magic and he can use his horn to help heal things. So he helped heal the horse's wing. What a good unicorn. Ding, ding. The white horse spread her wings. She flew towards the rising sun. Amazing. Ding, ding. I wish I had wings like that, said the unicorn. He looked down sadly. Ding, ding. He saw himself in the water. He had big white wings. The unicorn stretched his wings out wide. The unicorn has got his wish. Ding, ding. Then he flew after the white-winged horse. The unicorn wanted to say, thank you. Oh, how lucky. Now the unicorn is even more beautiful. The unicorn has got gorgeous wings and can fly. What a happy story. Really lovely. What did you think? Ding, d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Goodbye.